先市场。病人今个月20日返回台湾，前日出现发烧和肌肉酸痛等的症状，入院隔离治疗到今日确诊。疫情指挥中心说，病人和台湾首宗病例的患者是坐同一班飞机返回台湾，但两人的座位距离较远，初步相信病人是在武汉而不是在飞机上感染。蔡英文总统说，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呼吁民众无需恐慌，但要做好健康管理，多洗手和量体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3点，跌4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08，瑞士法郎0.971，澳元0.68，加元1.317，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7.62美元，卖出1578.6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啦。暂时只是红隧港岛入口有车龙，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近上桥位。在新界区，大埔公路林锦公路去锦上路方向近林村许愿树一段挤塞，车龙排队大埔太和路近帝恩苑，就是林锦公路去锦上路方向近林村许愿树一段挤塞，车龙排队大埔的太和路近帝恩苑。而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近大美督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龙尾滩。西贡的普通道来回方向近福民路回旋处一段挤塞，去西贡方向龙尾就排队西贡公路近白沙湾码头，去九龙方向龙尾就排队大望仔路近惠民路回旋处。在港岛区，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石澳道回旋处一段都是非常挤塞的，龙尾就排队大潭督水塘。东铁方面，因应翻香港赛马会的要求和配合翻沙田马场运作的安排，而在东铁线马场站是关闭，列车是不停该站的。九巴提供了三条散场巴士路线，分别是848号线沙田马场去葵芳站、868号线沙田马场去屯门市中心，和872X号线沙田马场去大埔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莫莉啊，新年有咩餸菜系最适合一家人一齐食嘅咧？ 发财好事啦，鱼蛋啦，萝卜啦，鱿鱼啦，通通都好似好好、啊。 咁即系食盘菜啦，系嘛？ 你又可以咁讲嘅 ，Kitty。 其实新年食咩都冇所谓啦，最紧要都系一家人齐齐整整一齐食饭就最幸福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新一年佢呼吁所有男士振呼歌。 知道了，知道了，我越敷衍；知道了，知道了，你越凄艳。我有我计划吧，你说3点钟好见你，你要我朝出版，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4次？改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是你一时间时代转车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的期待。 实中佢系一个 say yes 嘅男友嚟嘅，但呢一首歌佢就要做一个终于顶唔顺不就范四番次 no 嘅巴打。巴打们唔知道有冇共鸣呢？祝福洪家豪、Liars、Camilla、Cecilia， 填词有林宝，编曲监制冯汉铭、Liars。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洪家豪《我说不可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什么事？哦，当然要话你知。其实每天这个钟时，你都可以快乐点。But come on, sing along. Radio Two, it's Radio Two. Come sing along.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So long, come fly with me, as free as can be. Ooh, oh, oh, oh. So long, so long, oh, oh, oh, oh. So long, 音乐 It's Radio 2. So long, 音乐 上一辈的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今个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 张敬轩、刁静、林依文、Ega、方国文、史可沙、Kala、Jimmy、何韵诗、Rubber Band、周国贤， 仲有陈奕迅、 几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留意1月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3点到5点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今日系呢个大年初三啦， 系啊，喺赤口嘅日子啊， 我哋可以好 mean 咁样去讲下嚟紧呢6个星座运程啊， 系，我哋可以同听众嗌交， 系啦，嗱，因为咧，我哋就逢礼拜咧就系以歌会友啊嘛， 冇错， 咁啊，通常就系拣下歌啦，邀请啲嘉宾，咁啊，上个礼拜一就已经系咧，即系20号嘅时候，咁我哋就已经邀请咗咧系神婆 K 啦， 系啦， 就系拣歌，就同你睇下嚟紧你今年咧嘅一啲星座嘅运程大概系点样样嘅， 系啦，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头六个星座咁。去到巨蟹座，所以今个星期就会以狮子座开始先嘅。 系啦，水瓶啊、双鱼啊、白羊、金牛、双子、巨蟹嗰啲咧，如果你系当事人咧，你照咁样上个礼拜嚟听啦。咁如果你身边识呢啲人，或者你 date 紧呢啲人，或者上司下属啊呢啲人嘅话，咁你都可以听翻嘅。 同埋自求多福啦，系 同埋保重啦。 由你把口讲出嚟咧，系特别沉重啲 嘅。唔系啊，我最中意同啲客讲，我祝福你，你保重，你珍重。 觉得， 但系佢呢个通系 系 嗰种嘢啊， 沉稳啲唔系一件可信啲嘅感觉。 仲有啲，你有咩心愿未了？快啲做咗佢啦！ 希望下次仲可以见到你啦。 我哋真系大年初三真系唔怕 嘅。系啊，好惊啊，赤口啊，大佬！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好啦，嗱，所以今日咧，我哋就系紧接住喺另外嗰六个星座啦，系啦，咁啊睇下阿神婆 K 咧，佢嘅塔罗就系同你睇一睇，究竟嚟紧你哋嘅一个运程大概系点样样？都系嗰句啊，信则有，不信则无。唔信嘅咪当听下歌咯，佢拣啲歌都几好听噶。 系啊， 系咪先？第一首歌今日拣嘅咧 ，Dear Jane 啊，700万种落雨路。 係俾獅子座嘅朋友噶。噠噠，好似好 rock 咁樣， 比較正能量，比較有衝勁一啲吧。 係。 哦、作為新年嘅第一首歌，應該喜慶啲會好啲嘅。 關咩事啫？你咁啱去到獅子座啫嘛。 同埋頭先講嗰啲嘢，邊個有喜慶嘅感覺？但係你上個星期有講話咧，即係今個星期講呢啲咧，有啲係運程會好啲，係咪即係獅子啊？ 獅子係其中一個， 係、哦、OK， 恭喜曬獅子座， 係、okay、恭喜曬。 有啲咩咁好啊？咁佢哋？ 獅子座嘅朋友，講咗啲好嘅先啦。人際關係、桃花運今年相當之唔錯嘅。咁同埋有一個坊間成日有個誤解，以為桃花運就一定講緊姻緣運。咁、其實佢係講緊人際關係。咁、所以如果你係從商或者今年有可能創業打算嘅朋友，咁講真出嚟做嘢就識人好過識字嘅。咁所以都好強烈建議獅子嘅朋友今年就好放開自己，盡情去識朋友。係、啦，儲翻一個好嘅人際網絡翻嚟。咁對自己長遠嚟講係有絕對幫助嘅，係啦，同埋因為今年對於獅子座嘅朋友嚟講係一個離開嗰個舒適圈嘅一個好好嘅時機嚟嘅。 哦，即係跳火圈啊，可以 係可以跳火圈，冇錯啦，係啦，跳躍啲嘅可以。 邊間馬戲團？ 馬戲團唔好搞會虐待動物㗎嚇。 冇攞住貓啊！ 係冇啊！係。繼續跳出 comfort zone， 跳出 comfort zone 之後咧，就大家我哋一齊跳出去一個香港咁樣。咁點解我跳出去香港咧？咁就係、上星期有講過有幾個星座，例如係白羊同金牛咧，係適宜可以去國外香港以外打拼啦。咁而獅子座嘅朋友咧，雖然就未至於話有呢個海外打拼嘅機會，咁、但係喺本地都係依然有好多大量嘅新發展嘅可能性嘅。係啦，咁所以點解我會揀咗呢個七百萬種落雨路？一來佢係 DJ band 生嚇，團隊合作先會搞到一隊 band 出嚟。 嗰啲獅子座嘅朋友咧， 今年咧係請你千祈要留意你嘅團隊合作，包括你嘅上司下屬關係啦、你嘅朋友，甚至係大學做 project 嘅 teammate， 都請你珍視呢一啲關係，因為呢啲人物對於你往後都會係你最好嘅籌碼之一嚟。 係 咁所以獅子座嘅運程喺20年嚟講，我覺得算係相當之唔錯嘅。一句負面有冇講過？ 係咯， 好難得係嘛？ 係咯，對唔住。 所以獅子座嘅朋友，恭喜你啦！你係暫時嚟講，我哋兩集嚟講係講得最好嘅一個嚟㗎啦。 唯一咁比較多好說話嘅一個星座。 究竟之後嚟緊嗰五個星座會唔會都係咁好呢？轉頭你就知啦。 少计算，能随性才会做主。 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 张敬轩、DJ 林依文、Edgar、火鹤文、斯洛沙、Kara、Jimmy、何韵诗、Rubber Band、周国贤， 仲有陈奕迅、 野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3点到5点 ,Eric, 燕琼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看运程行大运。 好啦，跟住今日呢狮座之后呢就是处女座。是啦，处女座你揀咗side track 喎，周国贤嘅凡夫的乐章喎。 嗯。 你听side track 喎原来。 都多噶，因為很多時啲歌手佢哋除咗主打歌之外，亦都有很多都好精彩嘅作品，係擺喺可能隻碟尾或者碟中間，都會有很多。特別是周國賢，佢好多時候佢嘅專輯，佢成隻碟嘅鋪排都係一個故事嚟嘅，有啲意思。咁所以揀凡夫的樂章，一來有少少私心嘅，因為自己好中意呢首歌。咁二來嘅就係、是、接下來我哋要講嘅係處女座嘅星座運程啦。咁處女座嘅朋友就唔好意思啦，因為今年就運勢又係麻麻地嘅， 係啦，連到咩業啫？ 係啦，當然都係主要係講緊工作方面嘅，感情反而還好嘅、工作方面咧，就因為處女座係一個都幾完美主義嘅人，咁佢好多時候都會希望所有萬事達至佢心目中嘅完美，係啦，就算外人認為嗰件事唔叫完美，或者唔認同佢嗰個規矩，佢都會認為我要做好我自己嘅標準，咁、面对其他人的不承认，或者面对自己可能未能达至完美，他们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安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所以精神变得很紧绷。对于处女座的朋友，今年我的建议就是都知道你们是絕牛角尖的了，但是今年就多口提多句，你身边有朋友的嘛，你可以跟他们聊聊天也好，吐下苦水也好，因为处女座的性格你找得朋友吐苦水即系大嘢 哦， 系啦，因为佢哋唔会鸡毛蒜皮都同朋友讲嘅。 即系巨蟹上一集我哋讲过，就系佢哋系即系即刻有唔开心就要即刻 塞车都要同朋友讲嘅，系啦， 唔开心啊， okay. 塞车 啊，塞车啦， 都塞咗十分钟噶啦，咁 珍珠卖晒啊，都会有 真细珍珠，你话珍珠奶茶， 珍珠就珍珠卖晒，我听过，现场听过，嗰、那个我朋友嚟嘅，对唔住出卖你。 咁 minor 都唔開心。 不過嗰個係巨蟹座，係啦，處女就係即係佢係真係忍到一個點，我真係頂唔順啦、我就會 reach out 揾朋友。 冇錯， 多啲哦， 冇錯、 OK。 所以今年就希望唔好咁逞強啦，可以唔需要覺得揾朋友傾訴等於你認地位，或者係等於你認輸。其實朋友嘅用處都可以係一種比較 support 或者係温暖嘅支持。咁所以今年點解我會揀凡夫的樂章就是因為其實呢首歌都幾似處女座嘅某啲性格嘅，就係佢哋都幾自己不斷喺自己嘅圈子入面打轉。咁但係感情運咧，其實今年係唔錯嘅處女座嘅朋友，拍緊拖嘅朋友咧，同你嘅伴侶2019年嗌幾多交都唔緊要，跨過咗啦，新年新開始嘅今年兩方應該都比較容易取得一啲共識嘅。咁而單身嘅朋友咧，亦都可以把握機會識新朋友，因為今年姻緣運我覺得還好嘅。 好、okay, 还好。唔知咩喺佢把口度讲还好真 係。好、okay、保守。我做呢一行唔可以讲得太准嘅。係啦。留返啲生存空间俾自己去走赚。 但係处女座如果佢係即係咁完美主义呢，佢揀朋友会唔会特别挑剔嘅呢？ 佢哋揀朋友係好挑剔，佢哋会揀符合自己嘅喜好，或者佢哋认为符合佢哋嘅嗰个智力嗰个层面。係啦。都幾苛刻嘅，係啦。我有個處女座嘅好姐妹，我經常同佢講就話：多謝你俾我做你朋友，我好榮幸，證明喺你眼中我係一個人類。 好感恩嘅。讲咗 只系一个人类个门槛， 好厚道，好厚道。 咁所以吓，即系咩？ 或者同埋我另外有一个处女座嘅朋友，佢经常都会嫌弃一啲新认识嘅朋友，因为对方佢觉得唔够聪明。 系 系啦，咁但系佢本人系咪真系咁聪明咧？咁我觉得还好嘅，嗱又系还好啦。 但系我想问，有冇话咩星座比较适合同处女座做朋友？ 双鱼，即系我， 真系啊， 真嘅。 点解咧？ 因为双鱼座谂嘢难听就叫谂好多嘢， 系 好听嘅就系佢谂又快。系啦，同埋谂到好多唔同多元化嘅嘢出嚟，咁有啲偶尔有啲脱线或者系可能有啲搞笑滑稽嘅位置，对于好绷紧嘅处女座嚟讲系一个几好嘅调剂嚟嘅。 哦 ，OK， 所以嗱，如果你身边识处女座嘅朋友，咁恭喜你啦， 恭喜你啊， 因为你过到嗰个 你系 人类嘅门槛啦。 不分路向，拿不到分账，无方向照亮。每一节演唱的乐章，每一次失意跟缺氧，未有被拍掌，却可以肯定去向。如不见太阳，仍朝着方向，明日也闪亮。重新的歌唱，闭起你双眼胡乱唱。孩子捉紧理想，未要万世景仰，沿途未会获奖，却感到满足，已找到生命去向。无辜的受伤，无辜的内向，何必去猜想？如相信对象，擦身过的每一扇窗，每一个房子卡闭上，或有道曙光照出了机会去向。如不见太阳，仍照着方向，明日也闪亮。重新的歌唱，闭起你双眼胡乱唱。孩子捉紧理想，未要万世景仰，沿途未会获奖，却感到满足，已找到生命去向。多感激将这快乐当一生信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个案增至2744宗，80人死亡。身兼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总理李克强到武汉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李克强朝早抵达专门收治新型肺炎患者的金银潭医院，慰问患者和医护人员，见到他着住全身防护衣物并戴上口罩。李克强叮嘱医护人员在全力救治的同时，亦都要好好保护自己，又承诺会运送更多防护装备到医院。他又到正在兴建的火神山临时医院，要求按时建成医院并投入使用。李克强亦都到一间超级市场视察，祝愿老百姓平安健康长寿，并同在场的民众三呼武汉加油。本港凌晨开始禁止湖北省居民和过去14日到过湖北的人入境。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认为，有关的措施应该早在上星期或者是内地春运开始的时候实行，担心很多隐形病人已经在社区，呼吁市民外出的时候戴口罩，相信是现时唯一能够自保的方法。曾其恩认为，入境处有责任与内地联络，了解已经入境内地旅客曾经到过哪些的城市，亦都要通报医管局。他建议急症室医护人员不要尽信病人，不要对声称并非来自湖北的病人掉以轻心，必须着好保护衣物。南韩和澳洲分别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南韩的最新一名患者是55岁当地男子，早前曾经去过中国武汉，回国之后发烧、肌肉酸痛等的症状，现在正在京畿道一间医院留医，是当地第四宗。南韩保健福祉部决定成立中央应急处置部门，专责防疫工作，压制疫情扩散和蔓延。澳洲新增的患者是21岁中国女留学生，她上星期在中国实施旅游禁令之前搭最后一班由武汉前往悉尼的航班，抵埗之后24小时内出现症状，之后去医院求医，正是接受隔离治疗。澳洲累积个案增至5宗。美国 NBA 球星高比拜仁乘搭私人直升机坠毁身亡，终年41岁。同行的包括高比13岁的女儿吉安娜，基斯在内的8人全部遇难。曾经同高比在洛杉矶湖人拍档的奥尼尔在社交网站表示哀悼，话冇任何嘅说话可以表达自己嘅痛苦同悲伤，形容失去高比等于失去自己嘅兄弟同拍档一样。NBA 球星米高佐敦喺社交网站 Twitter 对事件感到震惊，形容高比好似自己嘅弟弟，亦都系激烈嘅竞争对手，赞扬高比系 NBA 史上最伟大同埋最具创造力嘅球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7%，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讲中意外啦，就是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入口咧，快线有中意外啦，车龙排队窝打路道近军营，意外影响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子山隧道呢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近天马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在港岛区，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石澳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潭督水塘。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因为有交通管制，大埔太和路由宝雅路至到吐露港公路去林村方向的唯一行车线现在是封闭的，

使咁執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今个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张敬轩、刁静、林依文、Ega、方浩文、史可沙、Kara、Jimmy、何韵诗、Rubberband、周国贤，仲有陈奕迅、你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3点到5点 ,Eric, 燕卿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跟住嚟到第三个呢，今日陈蒲 K 同我哋揀嘅呢首歌呢是 Ega, 圆。是啦，圆形嗰个圆。咁听个歌名好似几好啊，是咪 但佢揀俾天秤座㗎喎。 嗯。 因为我成日觉得天秤座系一个好唔圆嘅人嚟。 点样为之好唔圆啊？ 即系佢系嗰种对自律性好强啦，对自己要求好高啦。 系嘅。 咁同一时间咧，即系有啲人咧衰格咧，就系佢对自己要求好低，但系佢对人哋要求好高啊嘛。 绝对。 但系我识嘅所有 先去嗰个处女座嗰个 friend 啊，自己唔系好叻，但系我要求你叻咯。 但我認識的所有的天秤座啦，都是對自己要求很高，同一時間對別人的要求都很高，所以我在想，哇，圓這首歌，點解咧？所以就要問， 係咪好唔對稱啊？定唔係件事？點樣用對稱呢個字眼咧？天秤座真係大家都想像到會係一個情，係啦。頭先阿瓊講得好啱嘅，就係天秤座嘅人好中意去量度大家。付出同埋收获嗰个回报系咪成正比？ 系 或者系量度我对你咁好，你系咪对翻我咁好？佢要觉得所有嘢都要公平， 系 先至得嘅。 系 咁咁但系世事系唔会下下都咁完美噶嘛。 系 咁所以天秤座嘅朋友今年运势就嗱用一个好听嘅讲法嚟解释啦。今年2020年咁其实对于天秤座嘅朋友嚟讲咧，你要适应同埋习惯你即将面对好多唔同嘅变化。 嗯、 无论是工作上的变化感情上面的变化、但是变动的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的。 是 的。看看你的心态怎样去面对。 嗯、 只不过可能他跟你一开始要求或者去铺一条路结果要的东西不同。 嗯、 是但是那样东西是不是一定是负面的不一定、 哦。 所以心情上要自己好好调剂。如果不是你一有嘢变动不是你自己原本写好个日程表他跟着你计划的路去走。你就覺得不開心的話、今年你就真的又是苦瓜乾的、同埋有一個建議的就是剛才有提過的就是、當然你會希望自己給多少可以收回多少這個人之常情甚至不是天秤座的朋友都會有的這個心態是但是天秤座的朋友很執著於這一點的是我會講的就是2020年對於天秤座的朋友絕對是破舊立新的一年咁無論係工作上或者係感情上，咁特別係感情運啦，因為今年我都坦白講啦，假設有任何關係係令你感到困擾、唔和諧、唔舒服咗一段時間嘅，今年不如都認真考慮一下係咪要割捨咧？係啦，咁點解揀 即係要分手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啦，千祈唔好催結婚啊！結婚唔係解決感情問題嘅辦法嚟㗎嚇。係 啊，生仔都唔 係啊！我對於 生仔都唔 係啊，買樓啊，一齊住啊，呢啲唔係解決問題嘅方法。 香港而家 一齊養只寵物都唔係㗎，你唔好搞其他人啦，唔該。係啊，自己搞掂自己啲嘢。 你哋兩個自己圍內傾掂數先。 係啊，唔好再牽扯多啲人入你段關係嗰度啊。係 ，OK， 所以破舊立新就可以自己諗一諗。 係。但係舊嘅唔去，新嘅點嚟咧？可能新嘅仲好咧。 是的呢樣嘢我成日都會同啲客人講嘅就係你永遠都唔會知道你嚟緊原本有啲咩改變。 嗯 係。係啦咁你只會係一面到覺得嚟緊一定係唔好唔好咁你就只會面對唔好嘅事。 OK。我成日聽譬如你哋俾好多嗰啲advice 啦咁樣咁然之後即係例如唔好咁執着啦係呀諸如此類啦放膽放啦諸如此類。十個有幾多個係聽你 我會直接講一句嘅就係、是、放手啦唔好執着啦。我会加多一句，不过如果你是可以放得到，就不会坐在这里。 咁我行出门口之后咧，通常都如果 通常讲完呢句都会笑噶，笑翻嘅。 系 咁，我会同佢讲话，你嘅人生当然系你自己选择条路点行。咁但系而家可能系俾咗啲勇气你，或者俾咗啲方向你，点样去处理会令你自己舒服啲。 系 啦，咁都希望佢可以即系。 唔需要话俾答案我嘅，唔关我事噶嘛。Yeah, yeah, yeah. 但系佢自己可能会谂多啲嘢咯。 啊 ，OK， 因为去到最后个决定权都系喺 系啊，佢人生 身上， 好似训导主任啊讲啲，你人生系你嘅，你做咩你自己负责啦。 我要戴一副眼镜我咁样。 咁所以啊，天秤座吓，咁啊，今日阿神婆机又拣咗咧 Edgar 嘅圆俾你，系啦，咁啊，究竟系圆梦个圆啦，定系圆结个圆啦，就睇下你自己点写啦呢个字。 原是美梦，原是那个令人甜蜜笑脸，原是翩翩起舞转的圈圈，转出一圈圈眷恋，原是欠缺。原是那句令人难受再见，最怕最爱已经不会再见，欢欣都只靠悼念。谁等等等等不到月圆，谁怕怕怕快乐快永远，可知有情人 我哋 Give Me Five 为听众抛宝碟祈福，知唔知最紧要系乜嘢？ 天然我知，最紧要有力。 啱唔晒，有冇宝答？ 抛宝碟最紧要梗系个宝碟啦。 使你讲咩？最紧要其实系里面嘅祝福啊嘛。 咁做咩啊？ 祝各位听众一家平安，笑口常开啦。 点啊？咁交俾你抛啦，天意。 咁咪得唔得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电台陪你到新 岁，晨光第一线响农历新年，想大旺本地小商户可以点做啊？ 你系彭爷爷嚟噶嘛？点解决啊？ 梗系出动晨光拜年团啦！ 大年初三运财到车公庙，个个档主赚到笑。 年初四贺新禧到绿色经济圈打气。 初三初四吉时朝早六至十， 彭仔、阿欧、小白、芭比， 晨光第一线，晨光拜年团。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今个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张敬轩、刁静、林依文、Ega、方浩文、施可沙、Kara、Jimmy、何韵诗、Rubber Band、周国贤，仲有陈奕迅、你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好啦，嚟到尾三嘅呢一个嘅星座啊， 系 哇喺我哋公司好多啊都， 好多就咁数数到啊， 你已经系一个 我啦，曾志豪啦， 我曾志豪都系嘅咩？ 曾志豪系天蝎座最后一日， 哦， 系啦，之后思芬啦， 吓， 秋璇好似都系啊， 咁多 好多好多， 唔好读啊。 唔係啊！我想話俾你聽，呢、這個星座咧，即係我所認識啦，對我自己認識同埋對身邊朋友認識啦、嗯。因為我認識嘅天蠍座朋友，即係可以由天蠍座最後一日排到第一日排到最後一日，係真係好記仇嘅。 嗯， 即係我成日覺得同埋鹹濕啊嘛，天蠍 係成日話我哋鹹濕，但係真係冇啦。我 中意開黃腔吧。 誒、嗯、呢、這個可能係、 即係講鹹濕嘢咯。 係啊，其實個重點就係即係好記仇呢樣嘢。於是乎，我覺得無論係對人哋或者對自己都係好記仇嘅、所以其實咧，當我睇到2020年呢個運勢嘅時候咧，咁我就同啲朋友分享啦，咁樣。咁其實咧，一間俾阿 K 講啦、我覺得其實 你自己講半個鐘先係咪？ 冇錯，係咪可以？ 天蠍座你喺2019年嘅心路歷程係咁嘅喎。 但有時候我會覺得咧，即係唔好咁記仇呢件事咧，係天蠍座要奮鬥一生要學嘅一樣。 即系学技都唔识咯， 系啦，学技都做唔到， 命嚟， 系咪啊？系咪应该其实应该接受嘅，就应该接受自己系好记仇啊，系见到嗰人就恨不得佢死啊咁样。 我觉得有记仇心态， 你恨不得佢死系报仇啊，唔系记仇啊。 呢个啲嘴就识噶， 一啲争争步争步系。 点样？ 有冇咁 神婆机？你觉得？ 记仇好啦，报仇就唔好，可能要负刑责嘅，都 冇冇都系讲下啫，系啦。 咁天蝎座，你见到佢拣方浩文嘅时间囊，你有咩感觉啊？开头 我开头我其实我知嘅， 咁样 系好听啦。同埋我成日会觉得咧，咁佢都有同我讲过嘅，就系对于天蝎座咧，最好一件事咧就话俾听会过去的，哦、即系有啲事情系会 即系许志安同车婉婉 系啊。系咪转过谂住 你中意？ 唔使。 但系咧，其实我呢样嘢就好似佢头先咁讲啊，即系佢有佢讲啊嘛，即系天蝎座唔会信噶，即系唔会信嗰啲嘢会过去噶，系、就算第二日瞓醒之后咧，佢都依然系会话俾你听。 有个 checklist。 系啊，我真系好嬲啊，咁样，我好痛啊，我只只手都。 所以介绍佢做禅修系嘛，anger management 嗰啲。 系啊。有啲瑜伽啊，嗰啲啊， 食下斋咁样啲啊， 系咯。天蝎座嚟紧喺新嘅一年，你有啲咩嘅 advice 俾佢哋咧？ 天蝎座2020年嘅运程，我觉得比较只系一个好中观嘅建议嚟嘅。因为头先晴晴都讲过啦，咁天蝎座系一个好执着，咁佢用记仇呢个字眼啦，但系我会用执着呢个字眼嘅，因为无论系好事坏事，人或者系任何嘅事情，咁佢哋都会系。 記性好好啊，呢個可以係優點嚟嘅。 係 啦，咁但係學佢話齋，天蠍座嘅朋友好多時都係耿耿於懷一輩子，咁但係係唔係會解決件事呢？未必。咁就算佢係想行出一步，想嘗試去處理件事嘅時候，可能時機已經唔啱啦，人不對了，處理唔到。 係啊， 咁所以呢啲嘢又係產生一個好大嘅遺憾喺度。點解揀方浩文嘅時間狼呢？我嘅建議就係、是、多啲時候要留意一下，其實活在當下，你眼前嘅人，你眼前嘅事，係唔係真係完全冇可取嘅地方，或者係真實嘅人？因為好多時候，你可能就係記住一啲令你唔開心嘅人同事，你忽略咗身邊你應該珍惜嘅人同事。咁去到之後發現，咦，原來呢啲嘢都冇埋啦，你會更加多遺憾。咁2020年係因為點解我要你好，即係要做一個係啦 ，Eric 講嘅禪修嘅咁嘅工作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因为天蠍座因为天蠍座表面成日都做到自己好似好灑脱，唔介懷，冇所谓，我哋好隨意嘅。 我成日话系咩口是心非末期症患者， 绝对系癌嚟嘅，已经系系啊，咁所以 好严重嘅 癌嚟噶，我觉得天蠍座啲口是心非。咁所以其实如果又系积累住呢啲嘢嘅话，你今日日孤寡欢，咁又系冇意思。因为今年其实感情同埋工作，我唔可以话有好大嘅一个高调变化，因为都系差唔多平平无奇咁嘅状态。对唔住啊，天蠍座嘅朋友，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可能我工作嘅地方冇机会提供俾你，咁但系如果你自己嘅工作或者你自己做紧嘅嘢系有能力去自己争取一啲改变嘅话，不如俾自己试下开一啲新嘅眼界、新嘅道路，咁会对于今年成个运势嚟讲会系最适合嘅一个状态。 系。即系叫你哋转工啊，薛芬啊，曾志豪听唔听到啊？ 转工佢冇讲转工啊， 新发展啦、 啊，新发展 咯。咦、 哦， 你冇嘢啦？ 我冇得转，暂时目前系。 放满你所爱，幻想大家不会老，大合照装满，怕每段记忆被消耗。埋下你这个包袱，再过十年出土，物件不会老，人却已认不到。没法阻时间走，时间走总要走，等到天长地久，才来一句问候，等不到还有。最怕这一刻已经最后，没法阻时间走，每一日至少拥有眼前人还能够常常见，为何等到内疚？要感激，现在请不要掩饰，要抱多一下便抱，也许明晨已不保。为何现在活着的都比较糟糕，要走了才发觉更加好。时间走，总要走，等到天长地久，才来一句问候，等不到还有。最怕这一刻已经最后，没法阻时间走，每一日至少拥有。眼前人还能够常常见，为何等到内疚？来年给你醉酒，古董再研究，最怕等不到太多以后。时间走就算走，每一日至少拥有。 常见，为何等到内疚？以为停留时间，然而你停留所爱没有。 愿老百姓平安健康长寿，并同在场民众三呼武汉加油。台湾确诊第五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患者是一名五十几岁的台湾女子，去年十月下旬到武汉工作，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病人今个月二十号返回台湾，前日出现发烧和肌肉酸痛等的症状，入院隔离治疗到今日确诊。疫情指挥中心说，病人和台湾首宗病例患者坐同一班的飞机返回台湾，但两人座位距离较远，初步相信病人是在武汉而不是在飞机上感染。蔡英文总统说，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呼吁民众无需恐慌，但要做好健康管理，多洗手和量体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3点，跌4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08，瑞士法郎0.971，澳元0.679，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8.19美元，卖出1578.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仍然寒冷，本周中后期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下意外嘅消息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入口快线嘅意外咧，仍然清理紧啦。龙尾排队窝打路道近罗福道，意外亦都影响到龙翔道荃湾方向，就是往狮子山隧道公路嘅支路啦，车多，龙尾就排到近摩士公园游泳池。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大潭督水塘水坝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石澳道回旋处。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因为有交通管制，现在大埔的太和路由宝雅路至到吐露港公路往林村方向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而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林村许愿树这一段仍然挤塞，去锦上路的龙尾就去到粉岭公路近梅树坑，去上水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平朗。大埔丁角路来回方向近大美督村一段仍然车多繁忙，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康湖居一段，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窝尾。去九龙方向就近白沙湾码头这一段多车，龙尾去到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沙田马场方面，九巴提供了三条的散场巴士路线，就是848、868和 872X。因为东铁线的马场站现在是关闭，列车是不停该站的，市民可以考虑乘搭这三条的散场巴士路线。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你好，多成，我哋 Give Me Five 为听众抛宝碟祈福，知唔知最紧要系乜嘢？ 既然我知，最紧要有灵。 啱唔晒，有冇宝达？ 抛宝碟最紧要梗系个宝碟啦。 使你讲咩？最紧要其实系里面嘅祝福啊嘛。 咁祝咩啊？ 祝各位听众一家平安，笑口常开啦。 点啊？咁交俾你抛啦，天意。 咁咪得唔得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有震动，气压有震重，重到叹大气，即刻想放松，切记这大气，间歇会自痛，刺进你脉搏，身心跟耳筒全面贯通。来吧，骚动音乐，风骚释放，放大你知觉。来吧，骚动音乐。 上一辈的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今个农历新年，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张敬轩、刁志、林依文、Ega、方浩文、斯洛沙、Kara、Jenny、何韵诗、Rubberband、周国贤， 仲有陈奕迅、 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3点到5点 ,Eric, 燕卿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行大运。 好啦，嚟到最后两个嘅星座喇。人马邱国胜。听嘢呀。 咦，又系有同事人马咗系嘛？ 系啊，嗱， 你跟咗下一家， 系啊，你跟咗林依文嘅 Do You Love Me？ No， 到邱国胜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就要好直接答佢。 你轻松几 chill 啊，都几符合佢哋嗰种自由奔放啊， 有根据呢一个特性嚟拣歌 嘅。哦 ，OK， 太阴郁嘅歌应该唔啱佢哋吧？ 唔啱佢哋嘅，我识啲人马都唔系咁，系 冇嘢摆上心啊佢哋。 不过如果你话有同事今年系人马座嘅话，咁就因为今年。我的建议是少说话多做事， 但是做这行 是啦， 没开那么多麦， 因为我跟你说笑东西播多这个支持香港音乐， 好耶， 多做事。 因为今年人马座的朋友呢有两个缺点的，缺点就是他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学校里面很矛盾的，同一时间你是很容易跟大家产生一些言语上的冲突或者摩擦，令到大家的关系不良好，但是如果你控制得而把握了这些机会的话，人马座今年那些姻缘运，特别是单身的朋友在职场和学校是特别容易产生的。 Okay. 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要提醒了，千万不要下下都讲了那口说爽，讲完就算了，所以都会希望可以注意回大家整个氛围，大家的气氛是怎样呢，对方是什么人呢， okay. 至于其实他们今年只要不讲错说话的话，那个运势就会很好了， 可以这么说的。 當事人唔會知道自己有冇講錯説話，因為聽嗰個唔係佢自己嘛。 係，係喎。 同埋人馬就通常都比較口直心快，直接講咗出口就算。 邱國成算係唔係太口直心快？ 係啊，佢係會 諗過曬先至講。 成長啦，成長啦。 係啊，佢都第三十噶啦。好，我再講落去 啦。咩啊？佢根本就三十， 未到廿九啫嘛。 生日快樂！ 佢九零噶， 哦係咩？三十啦， 即係年尾， 年尾啊，係。 恭喜你啊，邱國勝，你三十歲啦，唔係廿九啫咩？其實我哋同啲同事唔係好熟嘅啫，咁講俾我。 唔緊要，冇所謂。生日快樂，恭喜發財。 早咗。 頭先你提到就係、總之就係小心自己講嘢啦。錢方面今年好唔好啊？你覺得？ 金錢壓力比較大。 系 啦，因为今年都好容易因为一时爽快而使多咗一啲唔应该使嘅钱，咁就唔系投资投错投错嘢，只不过系纯粹自己嘅个人开支，可能买多咗无谓嘢。咁如果你话唔紧要，我系要使噶啦，我开完哦，咁你中意啦。咁如果你话我份工人工应该唔会点加嘅，咁就可能要小心啲控制自己嘅财政会比较理想。 嗯， 邱、 okay、 国成系好中意买无谓嘢嘅。 咁所以即系，如果你真系有机会系拍拖啊，遇到个啱嘅人，咁你就要自己睇住自己喺拍拖嘅时候嗰啲开支使费啦。 系啊，唔好去夹公仔咯，夹咁多都贵啊。 做咩针对夹公仔嘅啫？ 因为而家好盛行啊嘛。 同埋好贵，真系好贵。 贵啊！ 冇乜抽柳蛋系几廿蚊咁样。 但我真系好中意夹公仔喎， 多钱。 先夾啦， 唔關事咩啊？ 日本先夾啦， 日本咪仲貴？ 你去到嗰度多個活動可以做唔好咩？ 咁啊係， 係咯，香港夾公仔， 同埋肯定嗰啲係原廠嘅，對唔住。 我成日好想問咧，即係譬如頭先你開頭都講啦，即係譬如可能工作啦，跟住喺學校啦，然之後可能有啲人事問題啦。喂，但係如果譬如有啲人佢係退咗休嘅，諸如此類，咁點樣睇嘅呢啲？ 如果係退咗休嘅話，就可能會變咗係一啲，例如係舊同事、舊朋友，甚至係一啲屋企人同你嘅言語衝突，都會係需要注意嘅。咁更加會少提到家庭呢方面咧，就遺憾地香港人應該就翻屋企嘅時間少過喺公司。咁所以係咯，對唔住，屋企人都要關注嘅，係啦，都同你阿媽傾偈，係啦，阿爸都要，係啦，新年快樂！ 數曬咁多個啊，家姐啊、妹啊、哥哥 啊、 細佬。 而舅父啊， 咁所以都唔系好差啫，最紧要系即系留意自己讲嘢嘅时候啦。咁、但系你拣林忆文嘅 Do You Love Me 系咩意思啊？ 哦，两个意思，一来就系因为本来人马座今年嘅感情运唔错，咁所以想俾首轻快啲嘅一首小情歌佢哋啦。咁另外一样，林忆文 Do You Love Me 呢首歌，其实佢入面系用咗少量国语加广东话，系个歌词混合嘅。咁嘅意思就系人马座，你除咗讲自己想讲嘅嘢之外，可能都要谂下对方是想听你啲乜嘢，或者对方想接受啲乜嘢，用对方嘅语言同对方沟通，咁会对今年嘅人际关系会系最有帮助。 OK， 咁所以邱国胜同埋一班人马座嘅朋友，林忆文嘅 Do You Love Me 送 俾 你哋 啊！ 是我。 骚动音乐有好多明星啊！ 犀利啦，我哋有 张敬轩、吊靖、林依文、Ega、方浩文、施乐莎、Kara、Jimmy、何韵诗、Rubber Band、周国贤， 仲有陈奕迅、 杰哥。 得哥咋？做咩啊？ 就去同你睇运程。 你个音乐节目嚟噶， 听咪知咯。 留意1月27号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用音乐同你睇运程，喊大运。 好啦，嚟到最后呢个嘅星座啦，山羊座。哇，喺好似好 tough 咁，因为你揀咗何韵诗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嗯，系工作狂嚟嘅，系咪 啫？系啊，非常之工作狂。 哦，系啊。 但系有冇成果先？即系如果我好俾心机做嘢，但系又好有收获，咁好值得啊！ 有收获嘅， 系咁就得啦。 有收获。Okay. 因为山羊座嘅朋友头先讲过啦，工作狂。咁、但系佢哋讲嘅工作狂就通常都系好中意亲力亲为。去全个大局要自己控制晒，咁所以其实佢哋好少会将个焦点摆翻喺自己嚟，系够唔够瞓啊？食啲咩啊？都个做字嘅啫，系啦。咁所以今年要提神嘅就系啲健康问题啦，特别系香港啲健康都几令人担忧啦，最近 系啦， 保重。咁同埋山羊座嘅朋友有一个唔好处嘅就系，虽然佢哋好勤力，佢哋都好负责任，咁但系佢哋都几一意孤行嘅。不是很听身边的人的建议、例如是身边的 partner 伙伴给建议你，他会觉得你挑战我、你质疑我的决定，那很容易令到一来关系不和谐、二来就听少了很多可能有帮助的建议、所以给山羊座的朋友，为什么我会选何韵诗，一来我喜欢他的歌啦、二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喂，世界不是得你一个撑住的，你有同伴的，你有伙伴的、可以多些尝试去信任身边的人，你听多些身边的人讲嘢，你不要令到自己那么孤单、因为个世界不是孤军作战，你是有同伴的、 但如果你已经维持了刚才那种性格几十年，那你应该都没有朋友了， 都要你应该这么说，山羊座的朋友呢是啦，为什么呢，我男朋友是山羊座的。 哦，是吗？啊， 是啦，我经常都同佢啲兄弟讲咧，多谢你系同佢做朋友啊，多谢你啊。 OK， 真系好难做朋友嘅咩？因为我不过我都冇乜山羊座嘅 friend 系真嘅， 就系可能因为你唔拣同佢做朋友，所以你咪冇乜山羊座嘅 friend 咯。 山羊座同天蝎嘅朋友应该未必太容易磨合到。 都系、真 系，因为大家即系天蝎座就系表面好洒脱，但系个内心谂好多嘢，好纤细。山羊座嘅就系咩都好直率。 擺曬上面。 係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佢心裡面都有好多盤算。 嗯， 咁、 嗯、 可能兩個都好多，即係表面同埋冧暗底好多嘢冧嘅星座擺埋一齊，可能就會你防我，我防你咁樣。 嗯，冇、哦、得交心啊，真係、嗯。 你識有一個山羊座過嚟公司？ 邊個？ 即刻黑面啦佢！ 以後咩都見唔到，咩都見唔到。 個節目係咪唔講得粗口咧？ 唔講得，佢想我瞄咗麥，你都聽唔到我講邊個。 唔值得，唔值得我講。你係咪有啲人直情連粗口都唔值得我講？ 咁所以咁山羊座，總之就係要信下身邊其他嘅人啦。 嗯 ，OK。但係佢啲咁難搞啲星座，咁有邊個係同山羊座夾到㗎？ 可唔可以講我自己啊？ 哦，即係雙魚都係。 雙魚都 OK 嘅、哦，因為雙魚比較雙魚好怕有紛爭， 嗯， 哦、 所以雙魚通常都會係收聲，或者係聽對方點諗，聽對方點做去。唔係因為我接受佢或者認同佢，只係我唔想嗌交。 哦，即係家嫂嗰啲，嗯，家嫂真係好啦，你真係好忍得啊，好堅毅啊個人啊，咁樣嗰啲就你啊， 飲入，唔係咁份工會直接翻轉嘅，我又會翻工嘅時候就做翻自己嘅，就有咩講咩嘅。 哦 ，OK， 咁 so far 嗱，我哋一年兩個禮拜一啦，咁啊都有神婆機啦，即係已經同我哋 go through 曬，就係根據佢嘅塔羅牌。就可以睇到曬，即係嚟緊，即係十二個星座啊，係啦，究竟大家嗰個嘅 guideline 有啲咩啦？ 冇錯啦， 唔 OK 啊，係 啊，我好想問下，其實你覺得最好運係邊個星座？ 今年、啊、 即係整體啦，無論事業啊、感情啊， 跟住 係 咪要問最衰嗰、那個？唔好啦， 我問咗佢問最好啫嘛，冇話問最衰，最好 獅子金牛今年，我覺得即係中觀算係咁。 獅子同埋 金牛， 啊，恭喜曬，恭喜曬兩個星座， 恭喜曬，恭喜曬，恭喜曬。咁星座比較麻麻嗰啲就唔好講啦， 係啦，自己聽翻啦， 唔係啊，你哋自己慢慢捱啦。 喂，咁啊，一年系两个礼拜，系啦、 啊， 都要多谢神婆 K， 咁啊，同我哋拣咗十二首正嘅歌啦，同埋就系讲咗即系十二，成日讲 生肖， 因为农历年成日都系生肖， 十二个星座十二首歌啊， 系啦，喂，咁啊，预祝你都有一个非常之好嘅2020年啊、 嗯、 ，OK， 顺顺利利，啊，大家咁话 ，OK， 多谢神婆 K，Thank you。 从头用掉我多在的信仰，铸造更光。更凉，淋过冷水也等得漫长。随着每个打击，我会越强。最难是剑顺畅，怎样武装和人言打仗？其实这钢盔天天加厚，最后令我站着亦牵强。我纵是内伤但强人，哪可休养？我变做了钢铁，但未完全胜利。无人晚上会记起，我都想可以脆弱到放肆自欺，极易碎那颗心就如破。做了钢铁，眼立茫茫天地，形成最爱眼对比。若我得到信任，恋爱运气，有那用铁金刚，一生铁臂。如何强硬到孤单到吓退？几次轮才够建筑永生的山区，然后我扫得低一支军队，先知过去如水，坚毅至此原来回不去，无奈我有点逼不得已犯欲，直到躲地亦不遂，却困着肉身，没人来也出不去。哦、我变做了钢铁，但未完全胜利，无人晚上会记起，我都想可以脆弱到放肆自欺，极易碎那颗心就如火力。我变做了钢铁，眼立茫茫形成最爱眼对比，若我分到信任，恋爱运气。 谁人天际，前无去路自己起，我都想可以脆弱到放肆自欺，两百二无瑕，又像花真正美。我变做了钢铁，每日丛林战地，眉头再没落雨悲，让我得到谈情万条丝理，让我用我真心爱你。以后我贪心又怕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话，根据研究模型分析，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每 6.2 日会倍增，截至大年初一，估算武汉应该有不少于25,000人确诊。如果计埋仍然处于潜伏期未病发的个案，预料武汉市已经有44,000人受感染。梁卓伟又说，武汉是华中地区主要交通枢纽，估计部分受感染人士早在大年初一之前经各交通工具前往其他的省市，至少有18宗的个案已经进入青岛，最高有318宗进入重庆。他说武汉确诊人数将会继续上升，他预计疫情会在四五月陆续在重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见顶。梁卓伟又为早前在政府记者会讲过戴口罩没办法讲嘢一事再向公众道歉，话明白事件的重要性，以后会慎言施行。武汉市长周先旺接受央视专访，表示只要有利疫情控制，他愿意革职以谢天下。周先旺说，一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采取封城是人类史上从未做过，但面对现时的情况，他们将门关上，可能将疾病关在城内，他们在历史上会留下骂名，但只要有利于疾病的控制，有利人民生命安全。他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承担什么责任都可以，如果要问责或者是民众有意见，他们愿意革职以谢天下。南韩和澳洲分别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南韩最新一名患者是55岁当地男子，早前曾经到中国武汉，回国之后发烧、肌肉酸痛等的症状，现在正在京畿道一间医院留医，是当地第四宗。南韩保健福祉部决定成立中央应急处置部门，专责防疫工作，压制疫情扩散和蔓延。澳洲新增的一名患者是21岁中国女留学生，她上星期在中国实施旅游禁令之前，搭最后一班由武汉前往悉尼的航班，抵埗之后24小时内出现症状，之后到医院求医，正是接受隔离治疗。澳洲累积的个案增至5宗。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提到涉及弹劾总统特朗普的关键内容。特朗普透露想继续冻结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直至乌克兰协助调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美联社分析认为，博尔顿披露的内容或者影响正在进行的参议院弹劾审讯。博尔顿曾经表示，如果收到传召，他愿意作供。众议院七名民主党弹劾管理人呼吁全体参议员传召博尔顿到国会，但在共和党控制参议院的情况下，民主党至少需要4名的共和党人倒戈才能够传召证人。

年初三的呢个四点半钟之后嘅骚动音乐，揾嚟有 Rubber Band， 首歌嘅名称叫做《未来见》。都算几好意头嘅，就是大家一起开拓一个属于自己嘅未来，然之后我哋约定在未来嗰一度再一次去到相见啊！不过听落就好 heavy 嘅，咁话晒都系农历年啦。都是揀返一首我自己最喜歡的賀年的作品，都算是我的祝福來的。歡迎有 Twins。 你最好啊，你最紅，你更好啊，你更紅啊。 提一提你嗰个幕后嘅创作班底啊，作曲有五乐成片，自有黄伟文。呢首都算系咧，即系咁多年咧，每一年播嘅时候都系觉得好啱听嘅。Twins 嘅《你最红》啊。MV 仲巴闭， 看看你越红越美，多自信，去哪里路人望见都会起哄， 因为有张国荣噶。新一年除了呢个祝福之外，亦都可以俾一个小小嘅目标俾自己。跟住呢首歌就系话俾你听，你目标可以系啲乜嘢？就系嚟紧一年咧，好好咁样去表达自己。 我比较干燥，我比较超重，我比较矮，我比较高，我终止了发育，我拥我的抱，我起我的梦，我轻了的，我心上的，那需要认同。世界如排斥，哪怕要成为公敌，我演我的古怪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有你呼应，呼应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突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

极限，永远有你在我身边。 虽然我都不是那种绝对的正能量小宝宝啦，但其实今年的新年开始都真的要给一些正能量大家，等我们一起开心一下的。简尼宇宙人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往前》，歌当中讲到呢，与其要不断为往日过咗去嘅事情觉得遗憾的话，不如呢我哋一起携手向前。可能面对未来系有好多嘅恐惧喺当中，但系只要一起行呢，相信冇难关我哋系过唔到嘅，系咪呀香港人？之后想同大家讲，我哋系可以进步嘅，我哋系可以赢嘅。不过可唔可以静鸡鸡咁赢啊？赢得低调少少，简直有九 N 八八同埋 Leo 王嘅作品，最高品质静悄悄啊！ 有时候要懂得闭嘴，就算眼角忍住余味，扒拉上嘴巴的拉链，放下执念，锻炼自己的理智线。喝一口茶，吃一块糕，想学会豁达，时间不嫌太早。你心中渐动感性的步伐，把思想生活万事皆可大。如他们赢了世界的规则，让我们不发育的规则。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学观察人性的侧写。 耐着心高度，如何推开机会，马上读懂他们招数。有人是心里的苦衷，声响后可否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最高穿过云霄，我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无名指，轻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过水雾，很好。 很好，我很好，没事 ，I'm OK， I'm OK。哎呦呦， 我有一把尺，要忘记羞耻才放下面子。Every day's my birthday， 我喝两三杯就会醉。夏天好热，我脱衣服冬天盖棉被。我是一张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是我自卑。橡皮擦，不听妈妈的话，要不是都不听，是谁不听？再听听看有没有道理。哼，耶。饭可以随便吃，但话不能够乱讲。哼 ，no。青菜不能煮太久，煮太久了没有营养。有，不要加太多。说太话重要的时刻 ，I don't like losing control。But I still chill, you got freedom. Are you sure?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选择碌碌不动的哲学，学观察人性的侧写。 最高品质，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总算向后可否虚无恬淡，有些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最高 过云霄，我冲破大气层，有容乃大，寸力了无痕。 最高无名指，静悄悄，蹲最低的跳最高。 如果你是内行人，人人穿